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Autum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 Larry 乐意。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解冬奥会的历史，来了解一下1988年卡尔加里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情况。第1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988年2月13日至28日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举行。申请主办本届冬奥会的除卡尔加里外，还有瑞典的法伦和意大利的科蒂纳丹佩佐。卡尔加里曾于1964年和1968年两次申办冬奥会，直到这次才如愿以偿。在这届冬奥会上，有一些新的项目加入到了比赛中。高山滑雪的超级大回转和高山结合项目首次成为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北欧两项和跳台滑雪的团体项目也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好，接下来请您收听更多有关于第15届冬奥会的更多英文介绍。The 1988 Winter Olympics,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15th Olympic Winter Games, was a Winter Olympics multi-sport event celebrated in and around Calgary of Canada from February the 13th to 28th in 1988, and were the first Olympics to be held over a whole two-week period.The host city was selected in 1981 over Falun of Sweden and Cortina d'Ampezzo of Italy. Most events took place in Calgary, while several skiing events were held in the mountain resorts of Nakiskay and Kenmore, west of the city.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Skiing, S-K-I-I-N-G. Skiing, skiing 的意思是滑雪。它是一个名词，也是动词 ski 的现在分词形式。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 12 p.m. Beijing time.